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有时候看着天空，寻找我的朋友，或许你时候看着大海，寻找我的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我们追思与怀念故人的日子，也是我们又一次近距离的与死亡对话的日子。死亡是一个让人不想触碰但又不得不触碰的话题。当有人问您该如何面对死亡时，您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不怕死。 敬畏死亡的同时，才应该珍爱生命，珍爱他人的生命，也珍爱自己的生命。 在我有限的生命的日子里，我要去关心爱护我身边更多的人，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有生之年，我要以微薄之力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旦离去，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回归。 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再生，让我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 人既有生必有死，既然无法回避，倒不如坦然面对，换一种心情，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平均年龄快70的朋友们是如何轻松且自然地谈论死亡的。 就突然我嫂子就对着她的耳朵说的，在那个民航医院那儿说的，我们就这么决定了啊，孩子们伟伟他们将来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咱们，咱俩以后都海葬啊。就这么的当着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说弄得我大哥一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没这准备。他想的也对，就是包括我父亲这段，也就是说爷爷这辈儿的，现在孙子们想去他才去，不想去已经有很多人不去了。就是我父亲，就是爷爷那个，比如说维维你们去不去，太远了太累了，就是没时间什么就不去了。那么轮到咱这辈儿还有谁，就是他独生子女，他有哈孩子，他有四个老人，一到忌日他去吗？我不想给他留下什么，让他非得为了这个仪式去到那儿，因为那个过程很多人是当时还在流泪，转脸就吃饭去了。咱们都见过这个，是吧？ 转眼就游山玩水去了。 我二嫂就是，他认为他很明智，他说的其实都是这样，他说将来的下场都是这样。 我的想法， 你不要要求他去看你，就是你死后看，你也不知道。所以他做这决定，但是我大哥我妈就接受不了。每到清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地方去，就不知道去哪儿去祭奠这个人。原来咱们的概念里，哈，这碑在这儿哈，我搁那点花，弄点酒，插个香。对父母这边，咱是这么做的。那么我二哥那上哪儿祭奠去？ 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因为我二哥那本在我这儿，因为这证在我手里，我就在四月五号之前打一电话，我说你们这海葬之后有没有那个第二年再重返故地再去看看，有，他还真是安排了亲属，这一次是我和我女儿我们俩去的天津海港那儿，就是大巴给你这些人，你自己带着花，但是要求特别严格，不允许你往海里撒任何鱼，那什么 鱼 啊，人家花人家给你备，花瓣人家给你，花都人家给你备，除非你自己要带点鲜花你可以撒，但是这大自然就是这样，你到那儿你看见那片海的时候你也觉得，我那天写了一个那叫微博还是叫什么，我就说不知道你冷不冷，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就是那种感觉，但是 觉得挺凄凉的， 特别凄凉，就是觉得特别冰冷，我来看你，但是随着大海那花瓣走了，我们撒过他那骨灰的时候大家都伸一把，我说二哥一样啊，你也是撒向那海，但是那个随着那个船的那个船尾扫出的那个浪花白白的长长的，你就不知道你的亲人飘到哪儿去了，但是你要想开了呢，这就是回归自然了。包括现在我自己的先生20年已经到期了，就是我要面对，我要去处理他，我接下来我还得续，就像交房租一样，就还在那儿搁着呗，还是在墓地还继续交点管理费，那又到年我要去做这件事儿。我跟我闺女说算了，我现在就要立，我说以后把我们俩都撒了，因为我是买的双穴，但是哪一天轮到我的时候，我也像我二嫂想的一样，我不想留，因为没有意义。我们家先生走了这么多年，我女儿除了第一次跟我移坟的时候去过，后来就没再去。她说第一次说你埋了，妈妈你应该高兴，人嘛入土为安，也是回归自然了。但是以后她再也不去了，是因为她在不到八岁的时候经历了这些东西，我没有回避她，我就说这事情发生了，所有的经过她都经历了，她知道。她说我再让我去我就害怕，就从来不去了，不像人家说呀想，因为他太小，然后小的时候又没怎么跟奶奶那边长大， 他那个情感还没有 啊，他没有那么深的那种记忆，所以他也不去。那么让他去那儿孤零零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也能接受海葬。其实咱们走了以后谁也不知道谁是什么，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当然咱学物理学过哈，物质不灭，但是到哪儿不知道。那我哥就大哥就过不来这劲儿，他就说我就没法怎么找我弟弟，我弟弟在哪儿，这人仍然认为那碑在那儿，他就觉得特别什么， 他踏实了，就是吧， 去我爸那个墓碑这，我哥就和仪式似的，我们几个站在那儿真说话，真那个汇报这一年或者家人怎么怎么样，他特重视这个。但是孙子们就觉得 这是属于那个上一代人， 对，延续下来 他们那个延续下来那种传统的一些想法， 对，现在年轻人就觉得这种仪式感。 我想法就是说呢，你海葬完了以后，就是说呢就不用弄墓地，说给儿女又造成负担，他到时候还得惦着看起来。 他在那个朝阳区的一块地有一个纪念林，就是海撒的一个纪念林，半圆的那么一个大那个水泥的那个，那上面刻着所有海葬了的人的名字，就按着编号一个大屏幕就在那儿，你就，但是那个地方就种了很多树，那就是一个纪念的那么一个园子，那么一个纪念林吧，但是它的比例很低啊，大概是4%啊， 就 说决定海葬的人啊，就是那个比例很低。但是现在人们在逐渐的接受这个东西，接受这个东西，对。 因为我父母这个也是快到期了，我跟我弟弟我哥他们商量，我说准备该去海葬，这我就打听这事儿。 免费的，你登记了。 也同意了，但是后来我哥说那天说，他说打听就是说的，如果再续的话一年花不了多少钱，我当时没回答上来，我觉得呢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就说呢你有个目的就是我们几个看看， 对， 但是作为儿女他们这一代人， 嗯，你真别指望 也不要求他们的也不去，所以你说就是说你给他们留下这一块干什么呢，你早晚有一天你得结束这块。我后来我就想这我海葬完了以后呢， 如果说你有这念想，你在家里点根香，摆个果盘或者摆点什么东西纪念一下，这不就是等于就是形式上的东西， 对， 是吧？也就这样就完了。 他会给你一个盒子，把你每个人的都编上号，搁在那里，然后你留了那么一点，他埋在他家楼下的做了记号的一棵树下，其实都是你内心的一种，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觉得怎么做舒服你就怎么做。因为对他来说，有的人可能就放在自己身边，我也不怕，因为我毕竟是这一生的缘分，我愿意看着他就在我这儿守着，我也愿意。但是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反正你舒服就行。所以我能接受这海葬。 我说我以后就海葬，因为刚开始我是说捐献遗体，我说人死了，反正这世界也没有用， 对， 捐献吧还能为医学做贡献。我们家人全部同意， 接受不了那种。 不是有海葬吗？我就这么说，我说将来以后我海葬啊， 对， 然后也别到什么墓地就去啊，一趟一趟， 对，累我， 没有意义，我觉得特别没有意义。人死了以后啊， 活着的时候好一点 啊，对，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对他们，比什么都强， 对。 但是海葬他们还是同意， 这个真的需要时间。包括我说闺女，我以后也这样做啊。你看你二舅那个弄得没有了，大舅不高兴那什么。他说你应该理解大舅，你要这样做我也有点想不通，就是找不着感觉那种感觉。那你多自私，那个还撒了去。我想你了，我上哪儿找你？就他还说这么一句啊，我还有点那什么。 您可以这么跟他说，你只要有水流的地方 啊，他就在 你到那儿祷告一下，我就听得见，我就知道，因为水是连着的。 对，这回归自然。其实你把这件事看得 看轻一点， 看你怎么看这事儿。 最简单一条，死人不要跟活人争土地就行了。 实际墓地现在炒的那么贵，全是人为造成， 全是人为想想对儿女多大的负担。 但是他这个我接受不了，就等于他好像我二哥是孤零零的走，是那种感觉不好。就是突然这一家人走了，爸爸给弄得把一个大海里给人撒了，那感觉就是我去看我自己亲身感觉，我也觉得很冷。我就问你冷吗？其实我大哥上那海南去，我弟弟转到那儿去了，就只能心里那么想，没准是山不转水转，那水可能游到那边去，你只能自己心里安慰自己。但是这海对他来说，我老觉得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哈，想的歪的人就认为他怕花钱，对吧？这人看你怎么理解的。如果你要生前交代好，俩人要是有一种默契啊，俩人很默契，我同意这样。 你到那个时候，他不忍心说这个事儿了。 对， 只要他自己， 他只要说出来了，那决定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谁都没说话，因为真的挺突然的。 那他也没说过， 谁都没说过这件事儿。他们家就这么 走 了 以后才那 啊， 才说。 还是在病床上咽气了以后，穿完那衣服跟他这么说的，我们谁都不知道。啊，这决定挺令人惊讶的，没有任何准备，我们所有人没有准备，他崩就说出来，而且当着那么多的亲人，对吧？你没法反驳，而且人家是夫妻，做出这个决定。但是现在你真是觉得到清明的时候，不知道说烧个纸吧，啊，说烧个纸吧，什么？后来我一想，我觉得。那人在哪儿呢？ 想不通了 啊，想不通，就觉得那个人在哪儿呢？不知道， 不知漂流到哪儿，居无定所。 对，那个东西，你那骨灰，你看咱们下葬，它在里面呢。我知道那东西在哪儿，而且我可以在那儿摆花，我可以在那儿坐着说会儿话。这海上几分钟撒完了，回去完了，人家举行一个仪式，念完了，坐那儿，船往回开，完了。你第一年你的姑姑你的什么可以陪着你去，第二年就是你家人，你家人要是他有事他有事了，就剩俩人，俩人没准就最后剩你自己。现在我二嫂也没说想去那儿，就到纪念林那儿了。以后 那你自己你要想的话，你可以就到一个海边啊， 我上三亚去了，这地球都是通的，你可以那么想，哪滴水是他的你就那么想行。 咱们做不了什么太大的贡献，平凡的人去做一个平凡的事，平平常常，是吧？在工作当中呢， 能多做点就多做点儿，是吧？这退了休了呢，能自己做点能做的，也就是发挥点自己的余热，是吧？再接着母亲的话，人死如灯灭，那么我的尸体死了也不能浪费。为什么呢？就是说会说话的时候要给这个下一代人，给我身边的人做一些个宣传，我们多做贡献，多为社会和谐促进做贡献。那么死了呢，也要做一个无言的良师。怎么说呢？你这个死了以后遗体捐献，它也不是说普遍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来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我认为，反正我认为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用母亲的话来说，人死如灯灭。我知道在医学科学方面，人体遗体尸体就说啊，就是现在是很缺少的。我认为人死了以后整个都烧了，真是太可惜了。那个咱们像我这个老了以后器官也没有用了，各个零件都没有用了，那就做一个解剖，让这个医学科学做一个试验，对吧？这也是我对医学科学做一份贡献。我就是这样认为。我曾经这个暗地里自己在心里头自己的思想境界里自己暗暗的宣誓，是吧？我要做一个这个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名副其实的一个高尚的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暗暗的宣誓。所以说到死了最后的遗体也不能浪费，对吧？也要做一次最后的贡献。 贡献，那您那个谁家里边人同意吗？ 嗨，开始是真的不同意，闺女就说想起什么来了啊，就质问我。我说什么叫想起什么来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后来我说你们就签个字就得了呗，是不是？开始时候俩儿子也不同意，先给小儿子打个电话。小儿子我说完了以后，我说我省得给你们找麻烦，是吧？我还给我自己，我还做一份最后的贡献，就省了你们的心了，是不是？然后呢小儿子通了，挺痛快。最后老大儿子还说呢，不错不错，等不着我也走您这条路啊，等不着我也遗体捐献去，我现在还稍微早一点呢，再过几年，因为他刚50多嘛，是不 是？ 是早点的。 是， 其实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是等着我真的，因为今年我就78周岁了嘛，是吧？我是15年吧，哈，应该是15年做的这个捐献，给我自己也是献了一份礼物嘛，自己就是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不怕死。 敬畏死亡的同时，才应该珍爱生命，珍爱他人的生命，也珍爱自己的生命。 在我有限的生命的日子里，我要去关心爱护我身边更多的人，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有生之年，我要以微薄之力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旦离去，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回归。 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再生啊，让我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 死亡这个话题往往是沉重的，甚至是让我们心生畏惧的，也许是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恐惧，亦或是对于美好生活人情冷暖的不舍，都会加剧这种不安和恐惧。既然心生恐惧，又该如何坦然面对呢？下面就请心理专家周凡和我们一起分享该如何坦然面对死亡，继而更加美好地珍惜当下的生活。 当问说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就好像在问说我如何开悟，或者是我如何更好的生活一样。谈谈我自己哈，其实我现在真的可以说是越来越不怕死了。我常常有的时候，当我处在一种喜悦和平和的时候，真的当时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就是如果哪怕这一刻死，我都会觉得不害怕，甚至会觉得啊，我这辈子过得很值。那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有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我不再那么功利性的生活， 就是在过去我自己的生活其实都是因为为了某一个目标，为了让自己更成功啊，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无意识的会去自我牺牲，或者是自我伪装啊，自我强迫，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活，也不敢为自己活，很害怕如果说真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情，好像你所拥有的东西就会消失，然后你的世界就会坍塌，所以就进入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很纠结于当下的生活，既没有办法为自己而活，然后去做那些所谓的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又做得很压抑，很疲惫，很痛苦，所以总是会有这种不甘心然后想要更多的感觉。那么当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开始去很用心的去开始自我成长，自我学习，不再去懊恼和悔恨过去，也不再去焦虑未来，而是真真正正的去让自己活在当下。当我可以活在当下的时候，至少我可以做到在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陪着孩子的时候很焦虑，然后催促孩子，然后陪孩子的时候惦记着工作，然后呢等去工作出差的时候又会对孩子很愧疚，又会想家想孩子现在的我不会再这样子，就是把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人都当作最重要的人去对待，然后也不再去很急迫的想要改变自己，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而是真正的就是很接纳自己目前的状态，很享受自己当下的生活。当我可以做到这样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感觉都不一样了。首先我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了，然后我可以跟我身边的人事物有更紧密的连接。以前我楼下的花花草草，我们家小区的那些植物我都是看不到的，每天匆匆忙忙，但是当我开始可以更加活在当下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家生活的小区原来那么美。当处于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是可以不怕死的，因为当你很认真的很极致的活过之后，你是不会怕死的。什么样的人很怕死？就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为自己活过的人，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享受过生命的人，他们总在匆忙的赶路，总是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其实那些总在说我没时间的人，基本上就是在说我没有为自己活过因为生命就是时间构成的，你把时间用在哪里，你的生命就在哪里。如果你总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生命真正享受的事情，就等于你这辈子白活了。那什么样的人会很怕死呢？就是一直在虚度光阴的人就会很怕死，他们会很不甘心，然后会很恐慌，会很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补偿自己。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的焦点放在未来，希望通过透支现在，现在苦一点疲惫一点糟糕一点没关系，但是我希望通过糟糕的现在去换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其实未来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根本就没有未来这件事情，所有的未来都是以当下的状况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其实学会不怕死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能够不再去焦虑未来，不再去悔恨过去，而是真正的去能够接纳此刻，活在此刻。当我们可以常常做到这样的时候，真的就可以很坦然，就可以不怕死，然后你的每一分钟都可以是很舒展的，很自在的去生活，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活这一辈子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不断的重复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们此刻的时间也荒废掉了，也浪费掉了。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划算的事情，因为过去的就过去了，就把它放下，然后从此刻开始好好的为自己去活，现在就是你所拥有的，然后就好好的去享受它。 我们的一生只不过在寻找一个地方，从一个陌生到另一个陌生。耶耶，只不过在寻找一个梦，为了一场别离不顾一切相约。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在无声的世界里，用手语表达爱心；在有声的世界里，用语言表达爱心。京城帮帮团。传递爱心，让爱无处不在。 说句珍重，我的朋友，常常来路断了孤独。常常来路心生温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勇敢地去面对自己，去面对关于死亡的话题。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不怕死。 敬畏死亡的同时，才应该珍爱生命，珍爱他人的生命，也珍爱自己的生命。 在我有限的生命的日子里，我要去关心爱护我身边更多的人，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在有生之年，我要以微薄之力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一旦离去，把一切都看成是一种自然的回归。 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再生啊，让我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 大家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广告从业人员。那么对于20几岁的我去谈死亡，可能我的认知会有一些肤浅，但是我就觉得不管你是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然后多大年纪，对于死亡都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就拿北京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个比较小的地震吗？虽然它比较小，可是当时也让我对死亡有一种其他的认知，因为以前我觉得死亡离我挺远的，但是那一次会让我觉得啊，原来北京也会地震啊。可能如果说它真的在深夜还会比较大的话，可能我真的是要直面死亡了。它会让我有一种害怕，或者是说敬畏，因为死亡真的是一种未知，正是因为它的未知，我希望我们要去敬畏死亡，敬畏死亡的同时才应该珍爱生命，珍爱他人的生命，也珍爱自己的生命。而且我觉得死亡也有三种时态，就是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过去时就是从清明节这样流传下来的传统，去祭奠祖先、怀念先人，去永远记得我们的先人的辛苦付出，我们才有了现在的生活。那么现在时就是我们去敬畏死亡，才能去珍惜他人的生命，然后珍惜自己的生命。对于未来的话，就是说死亡它是一个必然，就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既然它是一种必然，我们就要学会去接受它。所以我觉得死亡不是要让人们去害怕，或者是说去每天惶恐的那种，更多的我觉得死亡教会我们人类的东西是敬畏生命，珍惜现在，把握我们现在的生活。 每年的清明节我很少关心，认为与我无关，因为没有最亲的人离我而去。老公公08年到底哪天走的没人记着， 婆婆今年90岁高龄，非常开通，要求海葬，两个儿子坐上游轮，把公公的骨灰撒在了天津的渤海。婆婆还说，哪儿来哪儿去，大海里自由自在，游去吧。人走了就是一走了事，不给后人找麻烦。而今年则不然，我最亲的人老爸走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和习俗，一七、三七、五七，我们都去给爹烧了纸。对每个人来说，死并不可怕，一死了之，什么也不知道。可怕的是生不如死，没有了生活质量，又拖累了亲人。我爸生病这些年来，在我们的精心照顾下，没让爹受太大的罪，都在尽忠尽孝，临走那天也很安详。眼看着爹在亲人的陪伴下慢慢的睡过去了，火葬场火化之前，我声嘶力竭的喊，因为我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喊爹叫爸了，以后没有机会了，亲爹就一个。爹死后我们也没有大办丧事，生前对爹好比啥都重要，死了化成灰了再好又能怎样呢？如今的清明，一是祭奠逝去的亲人，二来呢也是给活着的亲人们一次见面沟通踏青的机会。有的儿女没了父母了就像没了家，一年也走动不了几次，但到了清明又都要走在一起去看望共同的亲人。清明节到了，我会和大家一样去看望老爹，给爹扫墓，把想说的话对爹说，爹生前爱听的戏给爹唱上一段。 Yeah! 我要对我的孩子说，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是莫大的幸运。记得有一段话，世间一切都是一种遇见，就像冷遇到了暖，有了雨，冬遇到了春，有了岁月，天遇见了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有了生命。我们珍惜世间所有的遇见，与其说在亲人走后哭哭啼啼难舍难分，或者抱憾终生，倒不如活着的时候好好相依相伴。比如说记住亲人的生日，比如说家人之间少一些计较，比如说对方心情不好多一些安慰和理解。很多事情都是举手之劳。我有一个60岁的老同学，只因发高烧突然得了血液病，弥留之际，他的先生不知道做点什么，不知道他最好的朋友是谁，他想见到谁，他非常着急，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没用，在妻子生命最后的时候居然不知道为他做点什么。我的那位亲人生前曾对我说，倒退10年，我真的会好好的活着，直到生病才有时间反思自己。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月，整个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朋友和同事来看望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不知道跟他说些什么。病房里的气氛和味道令人压抑，有时候他会贪婪地抱着我从家里拿来的带着清香味道的换洗衣物，闻了又闻。无数次的往返医院做化疗，所有家人疲惫不堪，这在自己家里平静的生活本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而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却成了奢望。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流，他说他现在特别羡慕那些可以奔跑着追公交车的人，他们多幸福啊，他们多自由啊。是啊，我们常常把珍惜当下放在嘴边，如何珍惜当下其实就那么简单。我还要告诉我的孩子，人们一生都在为拥有而忙碌，却从不愿意体味被剥夺威胁的滋味。愿大家好好守住来之不易的拥有，也好好面对被剥夺的威胁。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朵浪花像个小男孩在大海中翻腾着，好不惬意。突然这个男孩似的浪花发现自己就要被冲上岸了，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一点点地接近岸边，那他就要从此消失了。他说，天哪，那会是什么结果呢？一脸的心酸和绝望。这时旁边又涌来另一朵浪花，这次是个女的。女的对男的说，你这又何苦呢？男的说，我真不明白